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近几年来，跑步在全国蔚然成风，成为了人们非常追捧的一项运动方式。前不久的一个周末，全国就有50多场跑步赛事同时鸣枪开跑，参赛者超过了25万人。随着马拉松的普及，跑步的花样也越来越多，除了情侣跑之外，还有什么冰雪跑、彩虹跑等等，更像是一个体育主题的大派对。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李栋就是一位热衷跑步健身之人，他所创建的京西乐跑团在北京城赫赫有名，也带动了很多的跑友加入其中，一起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京西乐跑团团长李栋的故事。性格内向、喜好文静的他，为何突然对跑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一个人跑到带领一群人跑，他所创建的京西乐跑团有着怎样的魅力？大手拉小手背后隐藏着怎样一段故事？运动带给他们哪些最直观的变化？又收获了哪些别样的欣喜？本期人物空间，请听李栋讲述他与京西乐跑团的故事。咱们这个乐跑团是专门为这个喜欢跑步的朋友建立的这么一个小组织，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门头沟区过去有很多人有喜欢跑步，但是没有一组织，都是零散着自己跑。 门头沟地方挺大的。 对对 对， 而且咱们那个好像地形也挺复杂的。 对， 你这个门头沟京西乐跑团，它这个范围是仅限于咱们这个门头沟城区的范围呢，还是说咱们整个门头沟区都包括在内呢？ 因为门头沟区是这样的地形，它 98.5% 是山区。 对， 然后我们跑步呢是在门城地区。门头沟区现在应该人口应该大约在30多万左右。 你这门城是个简称吧？ 门城就是属于这个龙泉镇，大概是龙泉镇地区。因为只有这样一块平地，但是它得占人口的将近80%左右吧。 主要的人口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 我知道到那个城区那块门头沟那儿，跟其实市区里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哈，也是大马路。 对， 大 现在门头沟区发展的非常不错。 是，那你们就是在主要是还是这一片来活动，对吧？ 对对，在那个永定河门城湖。环境也非常优美。 这是大概咱们要知道这么一个范围。 对， 这个乐跑团它是专门针对着一些离退休的老年人呢，还是说各个年龄层次、年龄阶段的人都有呢？ 因为我最开始创建的是2014年6月28号，就我们家孩子生日那天，然后带他跑步，他身体也弱，那会儿创立的这个跑团。 那会儿都是喜欢跑步的，都是年轻人。后来又创建了一个那个京西乐走团，就是人群范围也比较广。 嗯、哦，有跑的、嗯、也有走的。 对对对，都有。 就是说岁数比较大、嗯、身体情况可能稍微的差一点的。 对， 咱们就走。年轻的像你这么壮的、嗯、咱们就跑。 啊、嗯、对对、 这个说起来创立乐跑团的初衷呢、嗯、是为了让孩子跟着你锻炼。 对。 你带着孩子锻炼，你带着孩子就练呗，你干嘛还要拉一帮人跟着一块儿啊、嗯嗯？是为了让他觉着热闹，所以他能够锻炼的比较开心，是吗？ 因为最开始带我们家乐乐跑步的时候，其实就带着他跑，嗯、就想让他身体壮一点 啊、哦， 因为他那会儿也小，然后身体也弱。 嗯。 后来因为他跑步的时候，他就第一次跑步的时候他就哭 哭， 那肯定不爱跑呀、 啊，是不是太小啊？那会儿几岁啊？ 我带他是14年跑的，零八年、嗯、应该不到七岁吧，差不多。 哦，六七岁、 啊、 上小学一二年级，一年级。 对对对、 啊、 对。 嗯，就是你觉得他的体质比较弱一点。 对对。 你呢？你我看你这身体特别棒啊。 啊，我这个是从我今年46岁， 嗯， 我是从38岁开始健身的。 哦。 那时候我体重最沉的时候是185斤。 嗯。 现在。138斤吧，一下瘦了将近50斤了。 哦、你是180多斤、嗯，你就觉得自己也有点胖了。 对对对， 所以跟孩子一起想要同步的去锻炼。嗯、 对对对、 嗯， 但是孩子他不愿意喜欢，比如说就我们俩人跑。 嗯嗯。 所以后来有别的身边有别的那家长愿意带孩子跑， 哦、 他就慢慢的又加入进来了。 嗯。 正好乐乐呢，也就一看有别的孩子跟他一块跑，他就很感兴趣。 哎，这个小朋友就是喜欢有伴儿。 对对对、 哎，一块跑步的小姐姐呀，嗯、小哥哥呀， 对，对对 哎，这样的话他就开心了， 是是， 也是这么个理儿哈。 嗯、 因为现在喜欢跑步的朋友应该说是越来越多的， 嗯， 对吧？ 嗯、 就这个你跑步，嗯、你经常在那儿跑、 嗯， 你就会看到可能哎，这边也有人老在这儿跑， 对， 是吧？跑着跑着就熟悉了， 对， 原来可能不认识 啊、 嗯，后来就认识了， 对， 互相打个招呼啊，哎，就经常一起跑。 对， 一开始可以说也没有什么说特别明确的意识，说我一定要成立一个什么团体，就是因为天长日久了，人多了，可能是不是才有这种想法？ 那您说的太对了， 嗯， 最开始就想让，比如带着乐乐一块跑，他有几个小伙伴， 嗯， 一块锻炼，希望他长大以后身体能更强壮一点。 对对对。 然后后来呢，就陆续就有人，哎，一看这有跑步的，陆续有人加入， 嗯， 在基本上跑了4个月之后， 嗯， 基本上就有固定的有6、7个人， 哦， 就一块跑。 6、7个人，包括大人和孩子，是吧？ 对对对， 哎， 啊、 这样呢，一块跑一块跑，时间长了、哎、啊，干脆咱们成立一个团体吧。 对对， 你给起这个名字叫乐跑团啊， 京西乐跑， 京西乐跑团。 对对， 嗯，你那个小孩叫乐乐。 对对对， 所以这有他的这个名字里的字儿， 是是是是、 啊，而且跑步呢，你们都认为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儿， 对对对，很开心， 对，这叫乐跑团啊。我看你们这个京西乐跑团呀、啊，有一个 logo 啊，就是一个、嗯、一个标志吧， 对， 是吧？就是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小朋友在跑步， 对 对, 对， 这也是你设计的吗？ 既然跑步嘛，就得要有一个标志， 嗯， 标志怎么弄呢？后来我突然想起，哎，我曾经拉着我们家乐乐一块跑步。 嗯， 拍过一张照片， 嗯， 哎，我觉得这张照片挺好的。 哦，就是照着你们俩的照片做的。 对，我们俩照片的剪影、 哦 他不愿意跑，我使命拉着他往前跑， 是这么一个小故事啊。 对，那会儿他还哭着呢。 啊、 哦， 孩子不愿意跑，你拉着他跑。 对对 对, 对。 结果、那谁给你们照的呀？ 是有一个那个朋友 哦， 然后一块就别的家长， 嗯嗯，给你们俩照下来了， 对对对，帮着拍的。 结果用这个照片的剪影 啊， 来做成了你们乐跑团的这个 logo 了。 对对 对, 对、 啊，这要说其实有一些相同爱好的人聚在一起哈、啊 嗯， 也挺不容易的。你看，你刚才说第一次带乐乐跑是2014年， 对，6月28号，他生日那天， 他是6月28号的生日， 对， 所以呢，到现在。2014、2015、2016、2017，到现在到18年了， 对，对 是吧？这个4年的时间，快到4年了， 对对。 哎，这个坚持的怎么样？人比以前多了没有？ 就从开始到现在， 嗯， 4年多，因为我们是在发展到2年的时候是2016年， 嗯， 12月4号又成立了一个京西乐走团， 嗯。 所以京西乐跑呢就相对而言就比较专业， 嗯， 因为我们定期呢就参加一些马拉松比赛， 嗯， 像刚参加完那个50公里越野赛，我们有几个、 哦、 现在等于你已经发展成了两个团体， 对，有专业的， 哎， 然后也有大众团体健身的， 嗯，等于乐跑团呢就是比较专业的， 对， 换句话说吧， 对， 跑得快的， 对对对， 是吧？会跑的， 对， 体力好的， 对， 还会参加比赛， 对 啊， 对， 因为现在关于跑步的比赛也挺多的。到处都会有，随时可以报名参加。 对对， 所以参加比赛的呢，就是这一部分。 对， 那个乐走团那一部分呢，就是以健康为主要的目的。 对对， 活动活动身体，哎，让自己这个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等于现在是两部分。 对，两部分加起来应该有小将近1000人吧？ 1000人呢？ 啊，因为我们有两个那个微信群， 嗯， 一个叫京西乐跑微信群， 嗯， 里边将近500人，那个京西乐跑微信群也将近500人。 哎，你这个只是500人的，这些人都会出来活动吗？ 因为他们是不定期的。 不定期的。 比如说我们就固定每周有3次活动。 嗯嗯。 比如每周三晚上7:10。 嗯。 然后根据夏天跟冬天，然后每周六周日早晨有乐跑跟乐走。 哦、 啊。就是谁愿意参加我们也不要求的。有参加你就来。 对、嗯。也不是说每次一搞活动这1000人就全都拉出来啊。 对。 他是陆陆续续的，他等于是大家凑在一起啊，也不是一天两天。 就是谁有时间谁就来。 对，这1000多人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积累起来的。 对对对、嗯， 那每次有活动呢，你都会在这儿去招呼大家。 对对， 谁有时间呢，谁就出来。 对对、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大家自发形成的吧、嗯，这样一种很好的形式。 对对， 你这个一直坚持下来，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啊、你也是业余时间来做这个事情吧？ 啊，对，都是业余时间的。 啊、 嗯，因为我平时也在政府机关上着班， 也得上班。 对 啊, 对啊对， 那你这个到了周末，主要的精力就都投入在这乐跑团的活动里边了。嗯嗯 对，从今年开始还投入少一些。 嗯、 过去是周六、周日、周三，然后基本上是必到。 嗯， 但后来呢，觉得自己精力牵扯太多了。 嗯， 而且老自己管呢也比较累，所以之前呢，我又比如找了几个得力的，比如我们有副团长，有领队 啊、哦。 然后平时呢，比如说周三，有时就他们就带队。 本身这个乐跑团它也需要一个管理的团队和管理的机制。 对对对， 因为人多了嘛， 是一个人管就太累了。 对、嗯、你最开始是你管着一个乐乐， 对对、 哎，然后凑在几个人 啊, 啊，这个7-8个人、10来个人的时候呢、 啊， 哎，这个就跟平常朋友聚会一样、啊、 对， 这么一招呼，哎，这个有人登高一呼，然后大家就都来了， 啊啊、 这个都好组织。 对， 哎，但是呢，随着这个规模的扩大， 嗯、 这个人越来越多， 嗯 嗯, 嗯， 所以就需要一个分工了啊。 对对， 你这个两个团体啊，他、 嗯、 的这个成员都是限于这个门头沟，就是你们这个附近的居民呢，还是说也有别的地方来的？ 啊，别的地方也有，比如说有这个海淀的。 嗯嗯， 石景山的 啊、哦， 还有那个东城的， 嗯， 也都有。因为首先呢，门头沟现在环境好，河道治理也好， 嗯， 然后他就觉得，哎，周末来这边又旅游了，又度假了，还能锻炼身体了， 哎，开着车就过去了。哦、 对对对对、 嗯，所以就是说，你这个乐跑团呢，他是在微信上面是有一个群是吧？还是 QQ？ 啊，我们就是说最早是 QQ 群 啊， 然后之后呢就觉得还是微信比较方便， 对， 就建微信群。 对， 建微信群之前呢，我还自己做了一个叫京西乐跑微信平台，有一公众号、 啊，就是大家通过网络来去联系的。嗯、 对对， 所以呢，它的这个范围可以比较广 啊、 嗯，只要你有这个精气神儿，你愿意来的话，你从多远来我们都欢迎。 对对对， 所以这个也是很容易在现在的这种条件下吧， 嗯， 哎，能够引起大家的一种共鸣和响应。 对 对, 对， 你当初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愿意跟你一块跑步吧？ 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设想，就想让自己身体好了，家人身体好了。 嗯， 随着发展越大，反正责任越大，然后精力越多。 是，你这个过去练过跑步吗？ 啊，您说这个我还真很惭愧。 嗯， 就是从小学、初中、高中，体育都是最差的， 体育最差、 啊，跑不能跑，跳不能跳。 嗯， 因为那会儿就知道学习 啊、哦， 因为那会儿也都是班长， 德智体、 嗯、 啊，这个体这方面呢。 嗯 稍微弱点儿， 对对对， 不是那种这个特别爱运动的类型， 对，那会儿性格也比较内向， 对， 然后就喜欢上小学就喜欢下棋。 下棋呀、啊？ 对对、哦、对。 你是喜欢下是中国象棋啊，还是国际象棋，还是围棋？ 嗯，最早那会儿我四五岁的时候，那会儿我爷爷经常带着我出去上大槐树下三家店，在、 啊、 三家店住。 三家店。 对对、嗯，也是老村了。 嗯 啊，就是到大槐树一看他们下象棋，觉得挺喜欢的。 哦，中国象棋。 对，中国象棋。然后后来呢、 嗯？ 后来看邻居有下围棋的， 嗯， 我还记得那大哥叫白铁牛， 嗯， 就跟着他上小学 一年级之前，六岁就跟着他学那个围棋。 哦，就是你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嗯、 你就跟着人家学围棋。 嗯、对对对对， 嗯、 那会儿就特喜欢，也是感觉那会儿没上学之前，是我妈带我去立生体育用品商店， 嗯， 那会儿买玻璃子的围棋。 哦，玻璃做的 那会儿才六块多钱一副， 嗯，哎，买回来以后下棋、嗯、是吧？ 对， 下棋就是一个比较静的这么一种体育项目， 对 吧？围棋也有世界冠军，嗯、也有比赛 啊，是， 但是它是偏于智力这方面， 对， 啊，不是偏于体力的。 对，那会儿其实我觉得从小这种感觉对于我以后来说做一件事情就很执着， 嗯， 比如从小下那个象棋， 嗯， 下围棋，上大学的时候我下五子棋。97年我还是全国五子棋冠军， 哎， 跟纳威一块儿学的 下五子棋。 我的天哪、嗯、这还是少年的冠军。 对， 嗯， 97年的时候。 嗯，那、嗯、所以呢、嗯、这个。 所以那会儿就培养出来一种就做什么事情就执着认真。 嗯， 一定要哎干的跟别人不一样，要干的一定要干出彩来。 所以一旦你决定了你要跑步、嗯、这个就要认真的跑了。 对对 对、 啊、 对， 对。 那你开始跑的时候、 嗯、 也就是可能和绝大多数的朋友都一样吧，就是自己那么跑。 当然在跑之前我还是踢毽子、 哦、 那会儿还组织门头沟区踢毽子活动。 嗯嗯， 曾经组织过比如北京市的踢毽比赛、 哦、 在门头沟区举办的。 嗯， 反正就是38岁那会儿突然感觉到自己身体脂肪肝又胖、 嗯、 那会儿就想别的先放下， 对， 身体是最主要的。那会儿就想锻炼身体，那会儿开始踢毽子、 嗯、 后来跑步。 嗯， 之前还自己爬山， 所以就是开始了这个运动的生涯。 对对对，开始运动生涯。 哎、当然你比如说一般的跑步哈、 嗯、 一般我们这个活动身体， 嗯 啊，你包括踢毽子包括爬山， 对、 嗯、他只要不是说参加比赛的话， 嗯， 那就随心所欲了，根据我自己的情况我怎么来都行。 对对， 是吧，我可以跑得慢一点、嗯、我可以跑一会儿走一会儿。 对对， 我可以休息一会儿。 对， 但是要真到了参加比赛的这个状态的话， 嗯嗯、 是不是就要专业一点 啊？对，您说这个太重要了。 嗯， 不管是跑步、走路或者踢毽子， 嗯， 因为出发点是为身体健康。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跑步啊、走路啊，然后姿势都不正确， 嗯， 出现很多损伤。 哎，就是你轻轻的活动活动，可能还不怎么明显。 对， 你一旦真的是进入那种比赛状态的时候， 嗯嗯、 它就容易让人这个身体受伤。 对对、 所以要想去参加比赛也还得经过一个科学的一个练习。 对， 嗯，你有过这个阶段吗？就是比如说从一开始就是自己闷头跑，然后开始研究这个跑步它有什么技巧，它怎么能够跑得更好，怎么能跑得更快，有过这个过程吗？ 我开始跑步的时候， 嗯， 带乐乐跑，那会儿跑个2-3公里吧，然后膝盖就疼。 哎， 一个是胖，一个是估计姿势也不正确。 嗯，但是呢还是接着跑。 对，还对，你说的对、 嗯、 疼就觉得跑步肯定得有点疼啊。 嗯， 所以当时没注意，还是接着跑。 嗯，那后来呢？ 跑跑后来就经常能遇上贵人啊。 哦， 就是正好我有一朋友是门头沟区的，他叫韩超。 嗯， 是现在也是 CBA 浙江广厦的体能教练。 哦， 他就告诉我，哎，你应该怎么跑，应该怎么做。 嗯， 哎，做完之后真的膝盖不疼了。 哎，那等于说你遇到了一个专业人士。 对， 是吧，他能在那个运动队里做这个体能教练呀、啊、他一定是进行过系统的学习。 对， 对， 他还能去指导别人。 嗯， 他指导你练习吗？ 最早的时候他老想把比如说一些先进的理念、健康理念， 嗯， 告诉比如门头沟区热爱运动的人，但是苦于没有一个平台。 哦、 嗯、那正好我们有京西乐跑、 嗯、 他只要一回来呢，他就带我们有时候训练呀、啊、有时候讲一些东西。哎，我觉得，哎，我说这太棒了。 嗯， 因为我们其实爱跑步的人缺少的就是这种科学的健身的一个理念。 对对，因为不可能说我们每个人全都是像那个运动员似的哈。 对对， 有那个训练和学习的条件。 对， 对， 对， 能够自己摸索着、 嗯、 稍微知道一点儿、 嗯嗯、 但是真正说系统的科学的这些方法、 嗯、 还得靠有这个高人来指导。 对对，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这是跟哪儿 学的呀。 嗯， 他说很多老师，我说我要想学跟谁学，他就说你找毕明老师学去。 哦，他给你介绍了老师。 对， 那这个毕老师他是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的呢？ 他是这个毕明老师在国内现在就是健康行业比较厉害。 嗯， 他是做这种筋膜链的，他最早讲筋膜链， 有这方面的能力来给你们指导。 对对，那会儿我等于什么都不懂，我刚跑完那个大连马拉松， 嗯， 第一次跑全马， 哦， 跑完大连马拉松，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去这毕老师那儿学习去了。 嗯，对，都学习些什么呢？ 学习这个肌肉解剖， 嗯， 学习这个运动功能， 嗯， 然后学习这个，比如说它有七条人体的筋膜链，比如前表链、后表链、侧表链、螺旋链， 哦， 然后告诉你，然后肌肉是怎么相连的， 嗯， 出现问题了，然后怎么进行康复。 你那会儿都敢去跑马拉松了啊？ 对，那会儿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呀？然后韩超给我介绍这毕老师，然后毕老师他有几个下边有几个学员， 嗯， 也是他那老师，然后说那个说李栋去你那儿学习一下，然后你一定要知道这人，到时候好好照顾。 嗯， 当时我跑完马拉松呢，嘴上全起泡， 哦， 然后脸上呢也都晒得特别黑， 嗯， 一瘸一拐就去了。 嗯， 就去完之后也没人理我 啊， 哦。后来韩超说栋哥说那有人理你，我说没有呀。后来我说我是李栋啊，说李栋你怎么这样啊，跟照片不一样啊，今儿就跑马拉松 就是 受伤了。 其实你当时并不是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去训练。 对， 对， 对， 就是凭着都是一股勇劲儿。 对对， 你像跑一马拉松四十多公里跑下来，那，跑不好的话，这人都受伤。 对， 哎，就是那么一种状态。 对，对，严重的还有心脏猝死， 是 这挺严重的。 所以当时叫什么呀？初生牛犊不怕虎。 对对对。 后来学了以后，你就该知道怎么科学的去参加这种比赛了吧？ 对，就是我们跑团的，其实还有一个凝聚力，就是我们就是以科学健身， 嗯， 然后科学跑步为主。 对， 然后每次呢我们热身就是都是专业的教练，拉伸也都是专业的教练，自己学会之后呢，比如队员之中谁比如膝盖疼脚踝崴了， 嗯， 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正确的一科学的处理。 对， 嗯， 所以这个有这个组织和没有这个组织， 嗯， 还就是不一样。 嗯，对对对 啊，你这个都是一个人摸索着在那儿跑， 嗯嗯嗯， 他这个好多东西你一时半会儿你还真想不明白。哎，有的朋友说我看看书啊，看看现在也有一些这个音像的这个教学呀，可能那还是理解上来讲不会说特别的准确，有好多东西可能没有这个老师的现场指导恐怕也比较难。 您说这太对了， 嗯，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跑友他们就有买书要看书， 嗯， 看一些视频，但是跟现场学的真是差得特别远。因为后来我又学了比如肌肉解剖， 嗯， 什么整脊， 哦， 然后学了内脏手法调理，学了肌肉激活， 嗯， 还有肌肉拉伸。就是说自从建立跑团之后学了有四年， 哦， 自费也花了三十多万。 这个也得投入 啊。对对对对， 哎， 就是特别喜欢这个。 对对对， 嗯， 所以说这个可能对你整个的这个人呢， 嗯， 他都有一定的影响。 对 啊，咱首先说， 嗯， 说你最初的目的你是就是想锻炼身体，嗯， 对 啊， 对， 想让自己那个就是体检那个表上那些毛病， 嗯， 哎，让他少点啊。 对， 包括孩子的身体啊，也想从小让他得到一个改善。 嗯， 哎，但是呢，这个经过了这个跑步啊，经过了学习， 嗯， 经过了比赛， 嗯， 哎，你这个从认识上到这个身体上， 嗯， 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 对，对， 对吧？ 对， 你这个首先你这个外形，大家是不是公认的？哎呀，李栋瘦了。 啊，对对， 是吧？ 哎，人家说，哎呦，瘦了，不是糖尿病了吗？ 啊，对对对，就是他那个， 觉得很意外 的啊。但是你这个是健康的， 对 对， 对。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都觉得你改变了， 嗯， 而且从内心呢，你也有了一个变化，对吧？ 嗯， 你首先有了对这些你的团友， 对 啊，对他们的一个联系呀， 嗯， 哎，对他们的一种责任感呀，哎，这个带着他们一起搞活动啊， 嗯嗯， 要想好多的事情，嗯，啊。其实，在这个跑团里边，也是一种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对。 哎，再有一个，你从这个知识结构上， 嗯， 是吧，也得到了一个这个改变， 嗯， 啊，你原来除了下棋以外， 嗯， 你学习挺好的，肯定也上大学学的什么， 嗯。 学什么专业了？ 学的计算机通讯， 计算机通讯， 对，跟这还没关系， 纯理科 啊，对对， 理工科 啊， 是吧？以前可能这个对这科技产品啊，哎，什么这一些电子啊， 对， 啊，这些东西，可能你哎一说起来，你全都了解， 对。 但是呢，经过了这个跑步、这个跑团的这个阶段以后， 嗯， 你对这些体育知识， 嗯， 啊，甚至说人的一些身体结构， 嗯 啊，什么生理知识 啊， 这方面你又学了好多东西 啊。对， 你想学四年，花个30万，这个得学不少东西了。 啊啊、对对对， 这个顶上一个硕士研究生的感觉， 啊、 是、啊。虽然咱们没去考那个学历去 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知识结构、 嗯、 啊，从这个知识的丰富的角度来讲，那的确是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嗯、 对对、 跟别人在聊天的时候、嗯，可能内容也不一样了吧。 我现在聊天，比如吃饭的时候，或者在同学聚会、朋友聚会， 嗯， 基本上话题，反正要跟我聊就是健康， 对， 聊别的， 哎，聊健康，聊跑步，是吧？ 对对。 所以我们把你请到这儿来，咱们俩现在聊、 嗯、 也是聊这些， 对对， 对整个的生活都有一个影响， 对、 吧？产生了很多积极向上的这种效果， 嗯， 哎，但是呢，这个一路走来这么多年、 嗯、 啊，这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 嗯、 里边呢还有好多的风风雨雨，也有很多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就先跟李东聊到这儿，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再请你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好不好？ 好好，谢谢、嗯、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